格林多人前书第二章。弟兄们，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，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，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，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，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，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，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，而是凭天主的德能。我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，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，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者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，这智慧是天主在万事之前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的。今世有权势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他，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，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经上这样记载说，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，是眼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人心所未想到的。可是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，因为圣神洞察一切，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悉。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，有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？同样，除了天主圣神外，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精神，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，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。为此我们宣讲并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，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辞，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，因为为他是愚妄，他也不能领悟，因为这些事只有借圣神才可审断。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，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。经上说，谁知道上主的心意去指教他呢？可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。